第二个层次的抽象是逻辑层，它是比物理层稍高层次的抽象，描述数据库中存储什么数据，以及这些数据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。因而，整个数据库可以通过少量相对简单的结构来描述。虽然简单的逻辑结构的实现涉及到复杂的物理层结构，但是逻辑层的用户不必知道这种复杂性。逻辑层的抽象是由数据库管理员和数据库应用开发人员使用的，他们必须确定数据库中应该保存哪些信息。